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就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我们还跟大家共同做了一个就是健康故事的征集活动，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述呢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以及心路历程等等。那张主任，接下来呢咱们听一听啊，就是88岁高龄的侯老先生讲述他自己的养生和健康故事。 我叫侯杰生，今年88岁，2016年7月以前呢，我检查医院检查，是颈椎和腰椎是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没什么药可以治。 哦， 在朝阳医院。 朝阳医院。 我原来呢，我就想，我不是老听广播嘛，听完了我就跟孩子们说，我出不去，我得找骨坛啊。 就是、 我说你们给我联系联系，哪怕咱不行打车去到那个 汉天桥，当时 汉天桥那儿，汉天大厦，我说给我老伴呢评估评估，看怎么治疗什么的。他呢就是血压高，和这个什么就是便秘这两种。干后了临走以前呢有半年他都不吃东西了。 哎呦， 给喂他他也不吃了。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就听完了以后，给他们说，他们你光听广播，我说我相信我去。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吃这个。你到底协和医院也去了，朝阳医院也看了，他没别的药。那谁协和医院就开给我开的甲钴胺，维生素 B， 还有什么就是打针，就这个。可是也不管用，打了半天，那就有快1年了，还是不行。不行怎么办呢？我那孩子又给我找了一个叫那个北京市在西城区那儿按摩医院，在那儿按摩，他给我按摩，按摩完了，有按摩有理疗，有打针有打点滴。去了问我你感觉还疼不疼了，我说在这儿是不疼了，他给我按摩什么是不疼了。住了一礼拜医院，出来回来以后一个礼拜又不行了。就是又从这个肩膀这一下到这右腿，到右腿走不了了，也疼，走不了疼呢我就得捶，捶几下，捶好了歇一会儿才能走。后来这不上你们那儿就 给我们打电话了。 后来我就到增光路参加你们这节目，后来吃了这8种营养成分有了改善，现在也不疼了。吃了8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就不疼了，能走了。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原来坐那么十来分钟，这腿就麻了。 嗯。 现在呢，能坐半天，这腿也不麻。嗯、 那也不觉得累吗？ 啊，不累。抗纤维饭吃完了以后，比以前好多了。 我记得当时您说您夜尿比较频繁， 啊、 以前夜尿一晚上要几次 啊？一晚上这前半夜就得三四次，后半夜也得两三次。 那这一晚上要七八次？ 七八次也睡不好。现在呢，吃了那胶囊以后啊， 是我们抗纤维化的结果吗？ 啊，抗纤维化胶囊吃了以后呢，我说晚上九点半上床。半个小时以后我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呢，现在是有的时候，三四点钟起了一次，最近啊，这两三个月了，就是一下到天亮了，到五点半六点起来， 哦，现在能睡一个大觉了， 哎，睡一个大觉， 睡眠也改善了 啊。 我记得我当时见您的时候，您身上那个老年斑是挺明显的，感觉现在您看 现在老年斑有褪色了， 嗯， 有的这不有的已经白了， 对，这已经都浅色了，都变成浅色啊，都变成白的了，这已经很多都掉了，是吧？哈， 对， 嗯，就说这个抗纤维化， 抗纤维化 比较明显， 效果在我身上来说比较明显， 对， 哎，比较明显。 这真是 啊， 您都没想到吧？ 没想到， 所以什么事儿贵在坚持 啊， 包括我说调您的血脂 啊， 降您的尿酸 啊， 您只要坚持。 我呢，打算在凉快一点的，我还得继续吃，坚持每天吃，吃，现在吃到现在挺好的。对， 回头我们给您写一个， 哎，对， 弄一个方案出来。 哎，对对，好。 啊，就是这方案呢，可能是从现在88到90岁之间 啊， 这段方案。 哎，行，那就谢谢你们了。 哎，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88岁的侯老先生说他这个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哈，确实我们也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例子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嗯，是我们说这个尤其老年人啊，除了我们有原发的这个疾病以外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衰老，他本人也是个致病因，就是因为衰老退行性疾病来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反复说的。你像眼睛，哎，白内障，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动脉硬化，这是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身体这个骨架，哎，退行性改变。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就是说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第一呢是它的软骨纤维化，因为纤维化是全身都可以这个增生的啊，就是说只要是衰老，你就是纤维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骨病啊，骨赘形成，就是我们说的骨刺、骨质增生、骨赘形成，哎，是一个概念。第三个原因，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成骨就是构成骨质的细胞，哎，少了。这个破骨细胞增多，就是促进骨质衰退的细胞呢，哎，这个增多了。这个再有就是我们的钙流失，这是这个它根本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不管今天你是腰腿痛，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说腰椎管狭窄，还是说颈椎病，我们说严重了，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讲过，要么保守治疗，要么手术治疗。但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因为我们都是老年人，你到了这个七八十岁，这会儿去做这个外科手术，哎，那个呢，又有很多手术的这个条件不具备，比如说你可能有这个胃溃疡，或者你有冠心病，或者你有糖尿病等等，受到了这个限制。而且就我个人观点来说，人体结构性的东西你尽量不要去动它，为什么？那个是原装的，那个它的配置合理性都是这个非常这个协调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手术，后面的后遗症你如果去追踪的话，有很多问题你是说不清楚的。 嗯， 所以在这个保守治疗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老年骨病来说，我们给出的方案就是抗纤维化加维护骨关节的八种营养元素。当然这个侯老爷子这个88岁的人的了啊，当然他也是抗纤维化，也是通过这个八种维护骨和骨质的这个元素的这个补充呢，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你看我听到的是，一个是他的颈椎病，一个是腰腿痛，他大概就是补充了7个月到8个月后再加抗纤维化，一个腰和腿不怎么痛了。 嗯， 这里面就是要提示大家的，你一定不要说当着只吃止痛药这种心理去做保健，就说哎呦，我保健了1个月2个月没有达到预期，你就开始这个萎缩。这个我们说保健的东西它是调理功能，不是这个对症处理药。我们说药品不能代替保健品，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它是两个路径在作用于我们这个健康。所以呢，一个是要坚持，哎，他这个腿不痛了，当然还有谈到他的色斑给这个退了，就是老年斑给退了，这和抗纤维化有什么关系，我也会讲到。还有一点说他晚上5-6次的这个起夜啊，就是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到现在的居然是1次。如果我不是听了他的原声发出来这样的声音，说一个88岁的人晚上去6-7次、7-8次，居然今天能变成1次，他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骨营养这个补充啊，在他身上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难以想象。 88岁的老爷子，你看采访当中思维敏捷，语言清楚 啊，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关键是原来有很多的病症嘛， 是。 当然了，听您的这个讲解呢，我也感觉到很多的这个病症啊，它的基础病呢都是纤维化，因此呢，我们在改善它的时候呢，首先要抗纤维化啊。那么，针对很多的老人呢出门不便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呢会登门为您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呢再给您做呢针对您个人情况的比较准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就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收听养生之道的任何一期节目的重播，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世界的世，卫生的卫，世卫联合健康头条，并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上留言，来获得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对您健康问题的解答。请记住，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侯老先生提到，他原来呢是有这个颈椎病、骨质增生等等的哈。当然这些呢你也讲过，跟这个抗纤维化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那像他脸上的斑啊，什么前列腺呀、等等，还有其他一些疾病，我觉得好像跟这个纤维化之间它是怎么能够关联在一起呢？ 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讲过啊。生理性的，就是说在你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人体老化它就是一个纤维组织增生的过程。我们说细胞和细胞之间这个物质我们叫细胞间质，就是当我们在疾病病理增生的情况下和衰老的情况下，细胞间质就会增多。那也就是说干活的人少了，拿我们人体来说，就是有功能的细胞少了，那个没有功能的组织多了，那你想咱们就开始衰退了嘛， 就老龄化了是吧？ 对， 有些活呢这个老人干不了了， 对、所以大家 不能干了。 老是听我们说你怎么老讲抗纤维化抗纤维化、那你养生，你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你不是让你这个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活的时间长一点吗？我们是说如何让我的皮肤，我去做美容，哎，我能看到光滑。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美容你的心脏，怎么去美容你的肺脏，怎么去美容你的肝脏，怎么去美容你的骨关节？这个就是从机能上调理。那因为它的病理改变是什么？就是纤维组织增生，所以我们一直说抗纤维化。那么疾病的过程我也讲过，共同的发病机制啊，所有的个疾病它遵循的一个链条就是病因、损伤，然后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我讲过四种结局，一种是产生这个肿瘤，一种是这个产生这个纤维化，一种是就是一个慢性这个炎症反复发作，就是愈合不了，结果有了很多症状。还有一种，哎，炎症消除了，我们康复了，就是四种结果。所以你看治疗疾病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链条上作用的一个。那你咱们说堵住源头对吧，去病因，让它不要再损伤了。第二，你提高你的抗炎能力。第三，当你这个症来得及的时候必须及早治其标，控制它的症状。但是你要，我们说功能的异常一定是你的结构异常了，就好像你一个车出了毛病，你要不是轮胎跑气了，要么你就是没电了，要么你就是机油不够了，一定是你那个结构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功能的结构病理改变什么？就是这个纤维化。所以我们说抗纤维化的时候五个连环功能在发力。第一，它抗炎。你看有些人，哎，包括有些人糖尿病足的人，他通过用抗纤维化，他怎么说我这个腿这都黑了，慢慢变红了，这其实不容易愈合的地方给好了，这一个就是这个抗炎这个作用。第二，我们说抗氧化应激反应。抗氧化应激反应是什么？就是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就是说我们人体所有的生理活动都是氧化反应的过程，你吃进去这个食物里边糖、蛋白、脂肪都必须经过氧化以后，你才能转化成这个能量，或者转化为重点产物被利用。没有氧那是生的，就好像你弄了一堆生食物，身体是不认的。 但是我们在应激的情况下，比如说高血压，或者说突然这个身体发生应激反应的时候，这个氧化物就给多了。当氧化物产生的这个量大于我们排出这个量的时候，我们就叫过氧化物沉积。过氧化物沉积以后，它太多以后就会产生炎症的，又会造成二次损伤。那么这种过氧化物在我们皮肤上表现，哎，你就是沉积在那里以后就会产生色素沉积。因为抗纤维化它有一个抗氧化应激反应，其实就是抗过氧化物。那所以你看，哎，一个88岁的老头，那个哎那个斑竟然慢慢没了， 就是，真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抗纤维化抗氧化应激这个反应那个作用。还有一个腰腿痛为什么没问题了，一个你就是抗软骨纤维化，把它这个哎让它这个没用的组织少一些，另外它补充那个骨营养的八种营养元素嘛，我们说哎海参、鲨鱼软骨素、大豆异黄酮、柠檬酸钙，还有维生素 D、 氨基葡萄糖、胶原蛋白，还有葡萄籽提取物，这其实是八种营养成分啊，运用了我们这个君臣佐使的一个配伍配方，既里边既补充钙，又补充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这个抗炎的，这样呢它是一个复合作用。关于保健的这个产品如何配伍，如何合作发挥作用，我最近在写一本这个手册，就是说怎么让保健有效，哎，这个大家可以期待收取。 好的，其实身体呢跟汽车呀、机器是一样的，一定要定期保养哈，这样才能延缓衰老啊，避免一些病症的发生。当然了，像刚才呢，咱们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呢，适合于这个侯老爷子，不见得适合于所有的人哈。所以呢，根据您的健康状况，我们要首先给您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给您制定一个适合您的健康管理方案。如果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预约。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养生之道节目真心祝福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感谢您一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节目组全体人员将会继续努力，把养生之道节目办得更好，能更好地为您的健康服务。为了答谢回馈一年来听众朋友们对于养生之道节目的支持，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组织、各生产企业赞助，特在2018年12月开展购买相关健康管理产品赠送大礼包的回馈活动，同时定于12月26号上午开展养生之道听众联谊会，届时节目主持人、主讲人悉数到场，共同总结一年来养生之道节目所讲的健康管理内容，共同联欢，共享午餐。了解详情，请您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咨询，电话8886-4417，8886-4427。说到很多的疾病啊，它的基础呢都是纤维化造成的，所以很多人呢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也特别的信任啊，就是常年的在抗纤维化。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他们一抗呢就抗了很多年啊，是不是觉得抗纤维化一直要抗下去呢？还是说有时有色的？ 你看这个，我们说抗纤维化啊，首先啊，它是一种保健。那保健呢，怎么来理解它和临床治疗的区别呢？那就是什么，它是对身体健康的一种维护。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叫一直抗下去？那大家想一下，我们年龄一天一天在增大，我们的功能一天天在减退，你减退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你那个正常的组织慢慢长了一些没用的这个细胞或者这个组织，它什么就影响了你正常功能这个发挥，这样呢，我们不停的在老化。为什么用这个抗字呢？我们在衰老， 我们有慢性这个疾病，我们的功能在减退，那作为我们维护健康的一种保健方法，哎，你要有一种力量叫它停止这种哎多余的组织这个增生，停止对你功能这个损伤。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过去你已经这个抗纤维化效果不错，那我觉得你应该这个长期维护下去。这就好像一个什么例子，你买了一个护肤霜，你是不是要天天擦你的脸？ 嗯， 你擦天天擦你的脸，你看，哎，你的脸就是这个光滑。可是你一停下来，哎，你的脸就不光滑了。那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维护。 嗯， 否则呢，我们就是等什么？哎，等有没有？那去医院，我们去看病去。无非是防病，无非是治病嘛。但我想，大家更多的人是愿意不愿意去进医院去治这个病，而希望什么不得病，不得病呢就做有效的这个保健。 对， 所以条件允许，还是一直抗下去。 嗯，就是要防病哈。好了，那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电话啊，是8886-4417。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新南非新体验，360度旋转缆车登顶桌山，在云雾交织中一睹上帝的餐桌。敞篷越野车巡游克鲁格国家公园，探寻非洲五大野生动物的足迹。行驶于滨海公路、花园大道。在湖泊、森林、小镇间收获斑斓美景，南非野性追寻，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京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7.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